外国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日本共同通讯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和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大同江注射器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网络杂志《今日尼泊尔》和白图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金正恩同志前往西海卫星发射场对新型的静止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进行指导的消息。俄罗斯网络杂志《雷姆区区》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同贡献于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的成员合影留念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